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敬义将军一山兵行险招突袭英军，谁知道英军早就得到了消息，反把清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郭富爵士和代理舰队司令辛好士爵士坚信清方不会恪守临时通商协议，他们时刻做好打仗准备。当他们获悉清军突袭英军的消息之后，立即率领全体官兵杀入珠江，只留下都鲁一号炮舰和几百个病号留守香港。两条火轮船、15条冰船、30多条山板编组成的编队逆流而上，浩浩荡荡向广州进发，后面跟着10几条运输船，这就像是一群狰狞可怖的鳄鱼啊。江面上浓烟滚滚，剑戈争流，枪炮林立，信旗飘飘，两岸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凶神恶煞的浩大场面，惊得目瞪口呆。英军第一次攻入珠江时比较克制，冰船两舷挂着保护商民等汉字揭帖，沿江百姓颇受迷惑，观战者多于逃亡者。现在各国商船全都驶离了珠江，辛好士爵士无所顾忌了，13行把茶叶价格抬高了60%，更是激发了他的怨恨。他放弃了恻隐之心，不再给行商以特殊保护。他命令英军轰击北岸的仓库，冲天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怡和行的损失尤其惨重。英军还打沉了几百条哨船和商船，老百姓惶惶乱乱，四处逃亡。郭富和辛好士决定兵分两路，一路重新占领商馆，从南面威逼广州，另一路绕到广州西侧的曾埠。一天前，刘皇号测量船发现曾埠是一个绝好的登陆点，那里可以绕到广州的北面啊。清军没想到英军迂回增布，只在那里布置了少数的训兵。英军登陆的时候，训兵们只打了几枪就仓皇逃退了。登陆持续了整整一夜，英军把4位榴弹炮、6位推轮野战炮、3位迫击炮和1位能发射24磅炮子的工程巨炮 都拖到了岸上，还卸下了150多支康格利夫火箭。曾布与广州城相距10几里，隔着一片开阔的水稻田和几个村庄。英军没有地图，但打过几仗之后，对清军的布阵方式有了大致的印象。清军以刀矛弓箭为主要武器，必须以短兵相接的方式作战。他们不会把游动哨位布置在2公里以远。天亮之后，郭富率兵向东推进，直抵城北的拱极炮台、宝极炮台、永康炮台和齐定炮台。炮队把10几位推轮野战炮、榴弹炮和火箭发射架布列成阵。4座炮台都是小炮台啊，总共有42位铁炮，射程和炸力与英军的野战炮不可同日而语。经过半小时互射之后，4座炮台相继沦陷。段永福率兵驻防城北，他的便兵多半都是病号，但他依然组织了2000多人马强起反击，企图与英军贴身肉搏。英军根本不给清军打贴身战的机会，不待他们逼近就连续开枪，几百个兵丁血染沙场，阵地上到处都是断刀残旗和破碎的尸骸。英军仅付出轻微代价就控制了城北面的白云山，他们居高临下俯视广州，连城内的寺庙、街渠、院落、牌坊都能看见。东德胜兵营与拱极炮台隔着一大片水稻田，那里驻守着4000清军。下午2点，英军向东德胜兵营发起总攻，杨芳亲自出城指挥。兵营内铁炮、台枪响成一片，金锣战鼓，枪枪齐鸣。但是英军枪炮灵捷，又急又密，百步已远就能毙人于死命。他们排成枪阵，步步为营，清军的刀矛弓箭无法与之匹敌，致使这场战斗成为赤裸裸的杀戮。近千清军被射倒在地，死伤震惊。一个时辰后，东德胜兵营完全溃败，杨芳不得不退入城中。杨芳命令退入城中的贵州兵和湖北兵暂住贡院。贡院是靖逆将军和参赞大臣们的行辕，里面有8000多间烤棚，但是烤棚狭小，兵丁们无法躺直身子，只能蜷腿而卧。一些个兵痞脾气暴躁，一点都不肯委屈自己，为了舒适，他们凿通了隔断墙，把几千间烤棚拆了个7零8落，要不是为了防雨，他们连顶棚都能给卸下来。天黑了，广州城的叠墙上布满了清军，9个汉城门、2个水城门的城楼上火光灼灼，全副武装的兵丁们不敢丝毫松懈。城内的街渠巷口噪音不断，巡夜更夫的吆喝声、居民烦躁的咒骂声、看家狗的犬吠交织在一起，不时还有零星的枪声，搞得人们一惊一乍。义山、齐贡、杨芳、龙文、阿京、阿和、宜良聚在贡院的明远楼内商议罢兵议和之事。天气很热，明远楼的窗子四敞大开，6巨头目睹了珠江和城北战斗的整个过程。清军死伤累累，炮台、沟渠、稻田、兵营内尸骸遍地，2000多将士血染沙场，而英军的损失却微乎其微。大家全都意识到清军的斗志已经瓦解，城破在即啊。义山枯坐在藤椅上，他面如槁木，心如死灰。从受命担任靖逆将军时起，他就有不堪重负的强烈感觉。成平时期，这个头衔能给他以权力和荣耀，但在战时，只能给他一种大难临头的恐惧。 他到了广州之后，皇上三天一小催，五天一大催，敕令他迅速出击。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奕山千头万绪，心乱如麻。白天里东奔西走，气急败坏，黑夜里意念混杂，心思重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痛苦呻吟，难以入寐啊。他明知谕旨无法实行，却不顾杨芳的劝阻，以弱旅攻击强师。他根本没想到英军会在曾部登陆，从北面抄击广州，更没想到四方炮台和东德胜兵营败得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他梦想着出现奇迹，但连一个可供回味的精彩战例都没看见。奕山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徒有其名，杨芳才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啊。他笃定清军不堪力战，力主维持和局。龙文嘴上不说，心里头却认为杨芳比奕山可高明得多。齐共自称是成平总督，其实只负责协调民力跟后勤。阿京阿虽然是武将，却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治安捕贼有一套，可是跟英夷打仗一点主意他都没有。夷良呢，是个老滑头，我们都知道啊，世事模棱两可，墙头草随风倒。奕山原本就信心不足，经此一仗，他越发觉得自己才拙力小，担当不起靖逆将军的重任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天气虽热，场面可是足够冷。杨芳坐在圈椅上生闷气，他亲自出城指挥东德胜兵营奋力反击，可却也一败涂地。他的这个战袍上全都是浮土，抓地虎快靴的侧面都刮开一道口子了，露出里面的蓝色衬领，靴面上荡满了泥尘，就像两只经过曝晒的大牙瓜皮呀。奕山败得抬不起头，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龙文耗神艰辛，齐共焦躁愁苦，夷良愁眉不展，阿京阿遨游伤神，六个人苦瓜似的枯坐了良久，齐共才凄凄惶惶地蹦出这么一句话来：杨公父啊，应以虎视狼窥，南北夹击，这有补救的法子没有啊？杨芳别看人老，话可多，缺齿老嘴开始啰嗦： 这仗打成这个样子，没什么补救的法子了。是非经过不知难，军机处的大佬们身居庙堂，只想着把丑姨赶出国门，却是躺在被窝里做大梦。他们的豪情期许与战场的实情格格不入啊。老汉我算是看清了，齐善呢，是个明白人，他看清我军打不过英夷了，规劝皇上金帛议和，但皇上不以为然。老汉我原本也是主战，与英夷交过手之后才知道打不过人家，与夷良会贤上奏吧，请求改剿为辅，但皇上不听，还给老汉我和夷大人一个处分。这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攻战呐。这一仗败就败在主因怒而兴师，将因运而攻战，置敌强我弱于不顾。尤其是火烧夷船那种打法，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义大将军，你怕老汉我多嘴多舌拦着不让打，竟然不知会老汉我， 连段永福等客军将领也不告诉，还把我指引到城北去巡视。结果是兵行险棋，剑走偏锋，败得如同落花流水啊。 杨芳的直言不讳与官场风气格格不入，除了皇上，什么金枝玉叶、皇天贵胄也拿他没辙。义山被杨芳数落的这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宜良赶忙替义山解围道：“杨公府啊，义大将军也是一片苦心，您就别火上浇油了。 老汉我带了一辈子的兵，胜败我全都经历过。带兵打仗最怕赌啊，小赌不过瘾就大赌，大赌却可能输个精光啊。广州看上去重兵云集，固若金汤，实际上就是个大瓷瓶子，一砸就碎。我们是没有本钱赌的。现在老百姓人心惶惧，都编了顺口溜来骂我们了。七省援军丧家狗，一城文武可怜虫。 杨芳这一张臭嘴骂倒了大家一片，骂得人人都抬不起头来。龙文说：“义大将军，我昨天听说你命令佛山的差役们购买一批旧民船用作火船，要他们按质论价，差役们打着亡命旗盘剥搜刮，伪造银票啊。船主们拿着银票去佛山同知衙门换银子，结果是假的。”义山气得脸色通红，怒声骂道：“他姥姥个孙子，等我把眼前的急务办完，非把这群狼心狗肺的家伙逮了一个个剖了剥了不可。我要看一看他们这肺腑是黑的还是红的。”齐贡又问道：“杨公府啊，英仪占了城北的四座炮台和白云山，眼下他们居高临下，我们示威至极啊，您说该怎么办呢？”“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了，求和。”“ 这您是说要挂白旗？”“ 老汉我倒想挂龙旗大道，我没那个本钱呀。”我 宜良怯生生地说：“可这朝廷一旦知道我军战败……”他只讲了半截话，杨芳瞥了他一眼：“ 打清律说，失城寨者斩。要是英军攻入广州，在座诸公要么舍生取义自我了断，要么拼死抵抗，血战到底，否则只能是自取其辱，身败名裂。八旗兵左领以上官变，汉人守备以上军官全得追究查办，发配流徙3000里。 几句话讲得大家悚然心惊。齐贡婉转赞道：“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呐、啊！只要英密不打破广州城垣，这局棋就不是死棋。”龙文叹道：“嗨，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了，恐怕大家只能会前上奏，恳切规劝皇上接受逆夷的诉求了。”宜良无奈道：“我这个巡抚当的不是时候啊，眼下的难局只能叫人睹物伤怀呀。”阿金阿垂头丧气：“ 我这个将军也当的不是时候啊，眼下这个局面，人以计其功，我以明其耻啊。” 齐贡摇摇头：“ 如此说来，我这个总督也当的不是时候，眼下这个局面，人以壮其志，我以痛其心。” 几个封疆大吏相继发了一通无用的感慨。杨芳是大包大揽惯了的人， 居然把犹疑不定的义山撇到一旁，讲了一句喧宾夺主的话： 隆中堂，您起草一份授权书，叫于宝纯和吴秉鉴出城去找义律，谈得成固然好，谈不成也要拖点时间。 龙文也觉得义山徒有其名，他铺开宣纸，拿起一支狼毫笔，写下几行字：亲命敬逆将军义，参赞大臣杨，参赞大臣龙，镇岳将军阿，两广总督齐，广东巡抚仪，扎于宝纯、吴秉鉴之系，即日出城与英国公使义律议和，所有一切安善章程妥为办理，无得退位。在场六位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得画押签字。龙文把笔递给义山，义山这脸色铁青啊，思索片刻， 我不签。 杨芳抬眼盯着他， 不签你如何议和呀？ 义山砰的一掌拍在桌子上，厉声喝道： 杨功夫，你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我是敬逆将军，不是扶冤将军，就是鱼死网破我也要打。 杨芳的兽眉一翘， 打仗必须军威盛壮，有必胜之信心，兵丁不是木偶，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呐！你要是让他们打必死必败之仗，只会适得其反。要是兵丁们不肯出战，你就是下死命令也是枉然，搞不好就会临阵哗变呐！ 义山被杨芳讥讽得满面通红，拍桌子打板凳，大喊大叫： 杨功夫，你不要依靠一个老汉我的教训别人，我是亲命的敬逆将军，这儿是我当这个家。 这个家你当得起吗？要是当不起，可就会败了全军，毁了全城。 贡院内突然灯光闪烁，人声鼎沸，义山等人不约而同再次从窗口朝下看，楼下黑压压一大片，上千居民打着灯笼擎着火把拥进了贡院，稀里哗啦全都跪倒在楼前，发出了凄凄爱爱的恳求声： 大将军停战吧，杨功夫战火无情啊，求您积德行善，齐都县给小民留条活路吧。 宫院警备森严，不是便兵们故意纵容，里面百姓根本闯不进来呀。义山这刚要发火，一个兵丁突然冲着楼上大喊： 大将军要打自己打，我们不去送死。 数千兵民抽筋痉挛似的乱叫乱喊，局面难以控扼了，显露出哗变之势。义山这脸色陡然间变了，杨芳一声不吭，龙文与阿江阿面面相觑，一两拍胸顿足痛哭流涕，齐贡背过身去面壁吞声。所有人全都意识到了，仗打到这步田地是再也打不下去了，谁要是逼着兵丁们上战场送死，局面就会不可收拾。义山终于明白自己像一只脆弱的鸡蛋，前有铜墙后有铁壁呀，朝哪儿撞都得粉身碎骨。他终于气馁，热喷喷的泪水夺眶而出： 杨功夫，你逼着我走上绝路啊！ 杨芳放缓口气： 不是老汉我逼你呀，是英仪把我们大家伙全都逼上了绝路。老汉我和你还有大家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有难同担，有罪同受啊。